六月三十号啊，星期五啊，苏动音乐 出粮啦，出粮啦， 系、啊， 大家快找卡数， 快啲啦！今天是六月最后一日啦，跟住之后唔止六月最后一日啦，亦都系呢一年真系过咗一半啊！ 冇错冇错，咁啊。先提一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六点钟就有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啦。咁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就係一啲啊记忆体仲健康嘅朋友仔啊。咁因为我本人就唔係太健康啦。 我都唔健康。 咁所以都想同一啲即係都几羡慕佢哋即係记忆体仲健康嘅朋友仔可以即係点下歌俾佢哋。咁大家有啲咩想同呢啲朋友仔讲佢话嚟听嘅咁样啦。 係啊，六点钟间就会听到我哋又写啲咩俾佢哋啦。 係啦，咁讲起呢、這、一个即係已经嚟到六月尾呢，即係听日已经係踏入七月啦咁。咁突然间呢令我諗起一樣嘢啊，就係今年咧，應該會有翻好多唔同地方都好啦，唔同嘅公司都好啦，應該會有翻好多一啲summer internship 嘅工作，因為過去幾年咧，我知道有一啲地方係會減少咗嘅，即係畢竟可能之前。 哇！你啱啱嗰个头 先，即刻逐一逐添。因为之前早几年即系疫情关系啦，即系可能大家都会减少咗即系一啲工作人手上嘅编排啦，好多公司。 你 full time 都未必翻公司啊。 系啦，咁所以去到今年，咦，全面大家都可以有翻呢啲嘅位置嘅时候，即系有一啲年轻嘅朋友仔，今年应该都会有一啲嘅internship 嘅工作，可能准备参加啦咁样。咁我喺度谂翻自己咧，当年咧。第一份即系叫做 summer internship 嘅工作咧，系我终于谂翻点解我会喜欢呢一行或者中意，即系对于讲嘢做 DJ 呢一样嘢咁有 fans 啊！即系其实嚟自以前自己第一份summer internship 嘅工作， 对你影响好大、啊。 因为少少嘅，因为咧嗰阵时有一年嘅暑假出嚟做 intern 嘅工作咧，咁就其实有半 part time 咁样啦，当咁啊，跟住当时系做一啲类似marketing 啊，同埋一啲event management 咁样嘅工作啦。咁啊，真系学住嚟做嘅啫。好多时候其实你真系落场实习。是多过真的坐在个 office 度跟人哋去学一啲好点讲咧，好 management 嗰啲嘢嘅。 都系通常都系做一啲 dirty work 咯。 系啦，即系省省散散、零零碎碎嗰啲工作啦，即系好现实啊呢样嘢。 正常 啦。以前到而家都系嘅咁。咁啊，但系其中有一样嘢，当年觉得几好玩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喺一个商场大型嘅商场度做嘅。咁然后嗰阵时佢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其中有一年嘅呢个展览咧就是摆呢个兵马俑，咁啊当中系有一个导赏环节嘅，咁我嗰阵时就被安排咗做呢一个导赏员嘅工作啦，喺嗰个展览当中，咁就要临时临急，好短时间内你要学晒嗰啲知识啦，背好多嘅一啲资料啦，咁然后就要去即系有一啲嘅入场观众嚟到嘅时候，你就要讲俾佢哋听啦， 讲啲历史啊， 系啦系啦， 有啊， 系啦，跟住然后因为直头系有嗰啲即系虽然系仿制噶啦，即系但系真系。有一个个嗰啲兵马俑摆喺度咁样嘅，咁啊跟住然后嗰阵时做咗头几场嘅导赏，觉得好似唔系好满足啊，因为大家好似入到嚟听完。就好似我哋中學生去睇嗰啲博物館，或者小學生去睇博物館咁，唔睇完水果阿伯就走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好 悶咁， 好悶咁。我內心覺得唔憤氣，我覺得可以係唔係咁嘅，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大家一路聽嘅時候係可以開心啲啦，可以唔係咁悶啦咁。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思考就係。我就同上面讲话，我可唔可以唔跟住嗰啲跟死嗰啲稿去讲啊？即系我当然一啲好确切嘅资料性嘅嘢，你唔可以漏或者唔可以甩啦。但我可唔可以加少少自己个人嘅发挥咧，或者风格咧？ 搞大胆啊！ 系咁细个啊嘛，你唔识啊，唔识死啊嘛，大佬啊！ 我想加自己嘅个人风格， 系咁啊，年轻就系咁噶啦，觉得自己做嘢最叻噶啦，梗系。 系啊，你试下而家有个烟响跟你，佢有一日无端端咁。同你讲， 我真系执一执木啊，可能会。 会话心谂你讲嘢都未讲好，你学咩个人风格啊？即系你而家个人大个咗，你就好现实噶嘛。 系啦，但系当时真系呢个系好好彩嘅，即系当年做嘢嗰度嘅老板系一个好开明嘅人嚟嘅，即系我都觉得佢真系一个好好嘅老板嚟嘅。咁佢话咁你咪试下咯，你去玩下啦咁样。咁跟住于是乎，我就喺往后嗰几场嘅导赏入边就加咗一啲自己嘅风格落去啦，即系搞下 get 啊，喺入边搞尝试搞下气氛啊。咁因为入场真系咩人都有噶嘛，即系可能一啲行开街嘅太太啊，同埋一家人啊、老公啊、小朋友啊，或者可能一啲年轻情侣都有噶嘛。咁当到你去导上一场咁样嘅历程啦，跟住然后你发现啊，唔同年龄层嘅人都懂得笑嘅时候咧。嗰下個滿足感就好大啦。咁、由嗰陣時我就諗翻起啊，其實我諗當時點解我咁喜歡做即係同呢啲講嘢啊，或者呢啲創意行業有關嘅時候，我就諗翻啊，應該嗰陣時嗰個滿足感好大啊，令到我往後就覺得啊，係應該要向呢個方向行啦咁樣。 好好啊，我覺得你咁快已經揾到呢、這、一個。 好好嘅嘢，嗰样嘢系好好啊！到你而家谂翻，原来都隔咗咁多年啦，你都已经一个叔叔啦。 唔系啊，但起码你又曾你好早已经有呢一个感受啊嘛。 系嘅， 即系你好早已经知道哦，原来我 系 可以做得到呢样嘢。 系嘅， 然后你因为呢一样嘢会间接影响到你嘅，或者直接影响到你嗰个自信心噶嘛。 会噶，会噶。如果嗰阵时可能即系如果当时嗰啲入场嘅观众冇笑。可能我今日就已經唔係坐喺呢度開麥，都未頂嘅。 你唔會可能入呢個行業添 啊？ 你覺得唉死啦！ 原來我講嘢咁渣嘅，冇成功感嘅咁樣。 因為我如果你話我好感覺到自己講嘢係由你啱啱嗰個興奮咧，我諗都係近呢幾年嘅， 係 即係好近嘅。 咁後期、啊， 因為好得意嘅，以前都會有唔同嘅機會。要讲嘢啦 ，public speaking 啦、叫即中文叫做咩？我噏唔出啦。 即公众 演 讲 啊， 公开 演 讲 啦。因为碍于由以前喺中学或者大学参加啲，譬如学生组织，你要讲嘢噶嘛，即你搞活动啊，成啊，要做一啲所谓 MC 啊，诸如此类啦。咁首先喺中学嘅时候咧，我系唔觉得自己做到嘅，有一啲嘅同学系。做呢啲學生活動嘅 MC 做得好出色嘅，嗰時直情係個哇好勁啊佢真係，我真係好驚啊！你要企喺台上面咁樣，唔知做乜嘢咁樣，咁啊，所以中學階段完全冇啦。然後去到大學階段就好少少呢個焗住嘅啫，因為嗰陣時搞學生會咁冇辦法啦，你好多時候都要啦，但係唔自在，亦都唔覺得特別好嘅。跟住去到出嚟做嘢咧，我就算入電台一開頭都唔覺嘅。真系唔觉嘅，你只系觉得我好似讲嘢正常啲咯。 系咪因为电台太多劲嘅人啊？ 一嚟啦，第二系你冇一个你边度有把尺去度嘅？ 系 啊，你头先嗰个有个受众喺你面前兜口兜面笑俾你睇， 系 咁你咪知道自己讲嘢好似 OK 咯。 因为我哋喺直播室其实睇唔到大家。 系啊，就算老实讲啊，你我哋唔同做过唔同嘅节目，唔同嘅拍档有阵时，然后为咗个节目嘅气氛，大家嗰个你会好衰咁讲啊，有阵时你会知道嗰个位你需要有一个反应俾落去。去衔接，然后继续落去嗰可能半个钟头嘅 check 嘅， 冇错。 但你话嗰个系咪真系去到好好笑呢？又未必一定系，或者你知道嗰个大家都系一个做嘢嘅状态， 要俾啲 energy 系啦，即系嗰样嘢唔系好真实啦，我会咁讲。咁所以一路都冇一个强烈嘅感觉嘅。然后我谂去到早几年咧，喺一啲咩场合呢我好记得系 咪就系我嘅婚礼上面？ 类系关婚礼事咯，即系再早少少嘅婚礼咯。 OK， 系啦，咁 早期过我 系啦。其实一开头做嘅时候都唔系好习惯噶啦，咁但系啲朋友啊或者点样都即系做电台，咁咪叫你帮下手做咯咁样。咁做咁上下，去到开始唔惊啦，或者你觉得开始自如一啲啦。呢个又系头先讲嗰个经验累积，令到你有自信。咁所以你企喺上面唔再惊讲嘢嘅时候咧。就開始會可以同台下啲人嘅互動強啲，咁啲人就會有反應，會笑下咧。咁嗰一刻，我先至覺得啊，原來我講嘢都 OK 都有人聽，因為好一個吊詭嘅説法係咩咧？喺讀書嘅時候，無論係我屋企人，即係我媽有時候會見我可能做一啲 presentation 啦，跟住或者聽我平時講嘢啦，或者身邊啲老師同學。 都会话我讲嘢嘅时候系有一种嘅 气场， 气场系会吸引到人好专心去听嘅、啊，你 系 吸引到人继续听你讲嘢落去嘅。 系系系。 咁但系个 point 就系、是，当一啲人好专心听你讲嘢嘅时候，咩反应啊？ 冇反应， 冇错啦， 因为佢真系好专心啊嘛。 咁究竟佢系好专心啊？定抑或其实只不过系佢系发紧梦呢样嘢？我一路都系存疑噶、哦，即系你话佢哋哇，你令到人哋好专心听，就好似啲人冇嘢赞赞你啊，你都几健康啊咁，即系你明唔明嗰种感觉啊？我从来都系咁觉得噶。你话可以令到啲人好专心，其实你根本唔知嗰啲人系咪专心，因为我做过嗰啲。学生啊，听 seminar 我都可以扮到好专心，就 系 疯狂点头。 系啊， 但其实你根本一粒字都冇听 到 噶嘛。 系 啊，所以我从来对于呢一个话，你可以令到人哋好愿意或者好专心听你讲嘢落去嘅呢一个嘅评语咧，我系从来都唔觉得系真嘅、 啊。 因为嗰个嘅反应实在太唔真实，或者你好难去判断啊。 系 除咗一啲好直接头先讲嘅啊，真系会笑出声啊，或者会俾拍手掌啊咁样啦。因为就算啲人俾反应都有几个层次嘅，有一种咧、嗯，你知道佢系因为你讲嘅嘢真系引到佢笑，但有一啲人俾反应纯粹系好多都系啊，你 Q 佢拍手，佢就拍手。根本上嗰個唔係一個 好嘅反應啊， 係啦，只不過係一個命令式嘅做法，咁呢啲唔計㗎嘛。 叫我俾我咪俾咯，呢啲場合我都要俾㗎 啦。 係啦， 即係所以係有分別嘅、嗯。所以你話要好真真正正感受到啊，好似自己講嘢嘅時候會吸引到人咧，就真係早幾年開始喺婚禮上面，我自己會 feel 到咯。同埋、 哦、 因為婚禮裏面去講嘢嘅時候，你可以多一啲，好似你咁講啊，加入自己個人風格啦。 係係，加上如果越熟嗰啲就越好啦，越玩得啦。 因為你前面可能你講佢哋啲唔知相識嘅故仔嗰啲，咁、嗯、其實冇噶，好想咁講，你講錯冇人知啊，除咗新人之外。咁但係變咗，其實嗰個自由度好高，因為佢唔係一啲好硬掘嘅資訊性嘅嘢咧。所以嗰度係好玩啲嘅、 okay ， 但係其他場合冇乜特別有感覺，做得到嘅你知道，但係唔係嗰種滿足感咯。係、 嗯、 啊，而我以前翻嗰啲暑期工咧， 都係 係要講嘢嘅。係啊，慈善義賣啊，過嚟100蚊五隻，50蚊一隻。 我以為你話你以前嗰啲咧係嗰啲鴨寮街咧，企喺隔離咧，跟住戴住個 headset 就話啊，今日咧買一送一啦，埋睇埋嚟揀啊，跟住呢一個嘅清潔。波啊，真系非常之厉害啦！嗱，有冇人要？有冇人要啊？100蚊唔使你嘅，80蚊，80蚊都唔要你嘅，60蚊。 OK 喎 ，OK 喎， 系咪呢一种啊？正 系啊，嗰时系做呢啲嘅，但其实你好机械性噶嘛，所以冇嗰种啊。系啊，咁但系我都好庆幸嘅，即系起码去到而家呢个时候，就系你当日会好羡慕一啲同学可以做。活動 MC 做得好好嘅時候，嗯、隔咗咁多年，你終於可以成為到嗰種你曾經羨慕嘅人，我覺得係 OK 嘅，係 OK 嘅，係最緊要有自己個人風格啊。When she smiles, I get shy, can't look her in the eyes, I'm scared she'll realize I'm staring all the time. She's smartest in the class and also into art. So one day I just askedCan we grab lunch after class?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can't have my heart.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cutie for me. You're just not the cuti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the cutie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cuties. I'll wait and see.Like bad girls, I don't like to go to class. Ring in the bathroom, I want a little dab. I do it with my books and I fed on my exams. So that we could talk about the school and why it's trash. Yeah, we're skipping class like a 30-second ad. She likes Uzi Vert, so I try to learn his dance. Dancing with her hips, so I reach out to her hand. But she pulled her back.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you're just a friend.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cutie for meYou're just not the cuti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the cutie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cuties.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for my thick girls, skinny girls.

我是李志刚。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斌臣又是溜冰的人呢？ 你所打的电话现时未能接通，请你迟些再打过来啦。 Stay up all night， 听光听了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算怕不能无语 make me a fool， 等等等等 and be new 蘑菇。你们有责任吗？这样敬重自己吗？我们每人也没参加，可对你无了解害怕，照道理你会有代价。 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 转个弯就到啦，波城带嚟有 Jamie 张天颖 featuring 黎英 pick up your phone。出门口之前都要扮下靓噶，都要执整下噶，系咪先？ 发烧都跟我有关，还好变出一次碰到。 Yo, bring me to the in my nails are glitz and glamour. Give me silver and a touch of shimmer, like a knight with a shiny set of armor. You're a great shuffle shuffle, you're a barracuda mo. You're asking me what's my inspiration. Fei Wong, she changed a generation. 不过就算要扮靓都好啦，唔好太耐啦，要捉紧呢个夏天啊！马天佑手指指，真系好感受到暑期即将来临啦！见到好多嘅同学仔开始已经喺闲日嘅时候都出下街啦，周围行下街，睇下戏，食下饭，溜下冰咁样。 天飘忽到转眼会落雨。谁路过我月就估不到相遇，心亦从此乱跳到不自如，谁亦试过秘密将牵挂隐处。 Mr. 刘子君， 浪漫后群症。在这个暑假当中，大家会不会都给一个目标，自己专心去做好一件事，学好一件事。 只要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调味淡淡的美味，平淡活着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安的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 boy. 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别怕身边多少女性有人都不敢恋上。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为你天天失败不敢失望。You're my only one. My love is true.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有力樽专一担当，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掌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打找自己玩游戏，讨一讨欢喜唱通气，飞一飞的时间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啦！ 嗨， 今日点歌对象啊，就系嗰个 记忆体仲健康嘅人。 如果你条 RAM 都仲系好健康啊， 冇错。 咁啊，恭喜你！我哋成日都讲身心健康，而家话你听唔系就系身心，条 RAM 都好紧要。呢个记忆体 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啊，吓，即系条 RAM 咧，即系如果唔系咁好咧，吓个款式比较旧啲咧，仲唔换新嘅话咧？就會衍生好多好麻煩嘅問題嘅， 你都有遇過嘛？ 我都遇過，成日遇添啦。 一見到啲人， 出事嘅， 成日喺公司見到啲人，又撈唔到啦。 啊咩啊？ 你好啊，你係咪仲用緊嗰啲咩咩 DDR2 啊？ 係啊，嗰啲咯。 係啦，所以如果你啊都有一啲説話或者揀一啲歌啊送俾呢啲人咧，係啦，你就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 係， 好啊，又聽下你歌先啦。 知记忆体仲健康嘅人，你哋好啊！我真系好羡慕你哋啊！一个人记忆力好，真系少好多烦恼噶。死啦！我啱啱讲到边呢？知记忆体仲健康嘅人。你哋好啊，我真系好羡慕你哋噶。一个人记忆力好，真系少好多烦恼噶。例如每日唔使翻到屋企，仲谂紧有咩工作做漏咗啦。约朋友永远都唔使惊约错撞期嘅时间啦。每日出门口之前唔使又翻入屋 check 下自己有冇啲冇熄晒嘅煤气啊电掣咁。你会发现记忆力好，人生可以更专心咁做好目前嘅事情。当然啦，记忆都有分短期同埋长期嘅。例如好似我咁啊，读书时期嘅我长期记忆其实唔系咁好㗎咋。反而短期记忆唔错，所以好多时候就算最后一刻先溫书呢都过到关嘅。不过人大大下呢就好似掉返转喇喎。个hard disk越储就越多嘢。但条 RAM 就越嚟越唔见使。可能是生活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多零碎的事情要记住啦。我知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到自己的。例如说是用手机或者日历记录低未做的事啦。甚至乎写低日记，记得每日发生过的特别事情。现在科技这么方便，要做的确不难。不过难就难在，我好怕自己一旦依赖了外力的话，记忆力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差。你话电脑就好简单，换条 RAM 就搞得掂啫。不过我都庆幸有时人脑系冇电脑记忆力咁好嘅，所有开心唔开心嘅嘢都记得清清楚楚，做人会好辛苦嘅。所以我要送一首张曼莎嘅《自动登入》俾大家。如果大家嘅记忆力真系好似啲电脑咁好，希望你哋嘅日子都可以过得快乐啦。金鱼记忆奔神上。 惊叹这个手机聪明，仿佛有动物性，早已不见你的踪影，他却拒绝承认，任意 WiFi 配对，是这机器习性，时空穿梭中得到验证，是某人你共我做过这里。入旧时，自动自觉再登入旧情景，重温那次离别你的故事。 张曼莎的自动登入啊，啲电脑咧，即系记忆好，啲 RAM 好啊，就系咁噶啦。即系行到去边咧，你都会发现佢记得嗰度啲密码噶。 系啊， 我都冇咁好记性啊， 真系冇啊。 我每日翻屋企都揿错几次密码，喺屋企揿错 office 个密码，喺 office 揿错屋企嗰个密码。 系啊，平时要 log in 嗰啲嘢全部都错晒，跟住但系又话网络安全嗰啲嘢，千祈唔好 save 喺电话里边。咁唯有靠自己个脑咯，又记唔到，但系咧又死死地气咧，又唔肯攞本簿仔用手写，因为都会惊唔见咗啦。跟住唔见咗又惊俾人执到之后咧，啲人又会入到你嗰啲嘢。 唉，好矛盾，人生就系咁矛盾。 好啦，跟住轮到我啦。记忆体仲健康嘅人，你好啊！我真系好羡慕你噶。虽然我而家只系三十几岁，都唔算好老啦，但系唔知点解我啲记忆力开始差啦。明明啲人话年纪越大，就净系会记得啲远嘅嘢，近嘅咧就未必记到。但系点解我而家无论远定近？都好似唔太记得咁嘅。我成日都觉得呢，我哋人就好似电脑咁样，条 RAM 真係好紧要㗎。好似我最近就諗住买新电脑咁啊，睇咗好多基本款呢，其实多数都係 8GB RAM。如果你唔特别 upgrade 嘅话呢，好易爆㗎。我睇好多网上面嗰啲 review 嘅片讲呢，你一爆 RAM 就 load 得慢。load 得慢呢，有啲嘢就 function 唔到㗎啦。function 唔到就好容易做错嘢，讲错嘢，冲出嚟样衰㗎啦。不过咁，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呢，有阵时几多 RAM 都唔係最紧要。最紧要係你要知道自己本身有几多 RAM， 极限係喺边度。嗱，唔好做多咗，咁咪冇事囉。譬如你明明买得部基本配置嘅电脑，但系你又特登走去越级挑战去学人剪嗰啲 4K 片啊，咁咪盏搞。所以我觉得咧，你条 RAM 之所以可以 keep 得健康，系因为你有自知之明啊。不过咁呢、這个世界都仲有超频嘅呢个概念嘅，好多人都会夹硬将自己推到最尽。挑战嗰条 RAM 嘅极限，例如系有做过都话冇做过啦，有讲过又话冇讲过呢啲咧，其实都冇话唔得嘅。不过好易伤部机，寿命会短啲咯。所以记忆体仲健康嘅你咧，你真系要好好 keep 住，好好保养自己啊！因为就算条 RAM 今日冇事，都唔代表听日会冇事噶。滴酒不沾嘅波成常。 也有这对最动人的手，纵已退化岁月痕迹吧， 自救，手掌心记载我的小宇宙。呼盼笑中岁月同流，这下靠这两臂撑着谁的家，吃过冷眼喝尽人举起双臂叫这家不怕怕，仍然就是大无畏，即使多吃亏，要用手将爱保卫，要活着就是大无畏，即使我对天脚底。 入边买嘅呢一首《感激者对手》啊， 系咁啊，睇睇今日嘅点唱啦。 系 有啲人咧就好正路啊，点呢个 MC 嘅记忆面啦、啊，亦都有一啲嘅朋友仔话点 Beyond 嘅俾面派对，因为记忆唔好咧，要俾下面有人说话唔好太准。 跟住另外有人留言咧，就佢冇拣特定一首歌，但系佢话听到主持人嘅信之后，令我谂起上一份工，我上司总管我开埋名添，我唔开啦，算啦。咁佢话佢都算系电脑嚟噶啦，可以记得两三个月之前银行有数入嚟系关于咩嘅，有个项目佢试过诶，唔知系咩时候问佢咧，佢成日都会反问我，你真系当系电脑啊咁啊。 所以就想点俾呢个尊敬嘅上司啊， 希望佢身 体 健 康。 咁但系另外咧，有我哋一个苏醒音乐之友啦，称佢为系啦嘅一个点唱，佢留低咗几句歌词，我觉得好适合喺呢一个时候播嘅。佢就系留低咗 chorus 嗰几句歌词，就觉得佢赢咗啦。 你有说过，我要记得以后，谁人才是女友？玩乐时候别要太自由。我答应过，我会记得回去，如常热爱工作。

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今日嘅呢一个主题啊，隔咗一年之后又嚟啦。今日就系 EA Sports 咧 Formula One 23嘅呢一个游戏，官方推出 soundtrack 嘅一个 mix 啊，咁佢哋拣啲咩歌入去咧？一首收录咗喺呢一个官方 soundtrack 里边嘅有 K5 呢首 Alive。 呢对嘅音乐咧都系收录咗喺 Sports Formula One 咧2023年版本啊游戏当中嘅官方 soundtrack 嚟嘅。Sports 官方推出游戏的 soundtrack 其实上年2022年就是第一次正式出来到今年就再次推出亦都围绕住一级方程式赛车这个游戏的音乐虽然我就冇玩呢款游戏，但系会听得出咧，其实佢喺拣选音乐嘅时候咧，都会同佢其他即系可能同唔同 line 嘅游戏，譬如 FIFA 嗰啲咧，嘅音乐类型会有少少唔同啊。譬如去可能玩个 FIFA 会听到，哦，有啲年份嘅 soundtrack 咧系会比较拉丁味重啲嘅。而去到一级方程式赛车，我会话系沉实一啲嘅电子音乐啊。聽呢首嚟自 Nicky Romero 嘅 Out of Control。今天来自这个官方soundtrack第其中里面的第三首我揀选的歌啦。这首叫做 Adidas and Pearls。无论 但佢嗰个鼓嘅个 pattern 以及系嗰啲弦咧，我都觉得真系几有揸紧车喺个公路上面嘅嗰种气氛。制作呢首歌嘅朋友包括有 Soda Doo 同埋 Vintage Culture 啦，仲有 Lowe's 嘅。 Now baby, what are the past and wrong? Suddenly it all goes dark.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he's just somebody's girl in Adidas and pearls. But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he doesn't need your help in trying to lose herself. 望住呢个 soundtrack 里面所揀嘅歌，咁当然今日只係揀选咗部分啦，但都好似几代表住官方嘅 taste。喺佢哋心目中，究竟喺玩家玩緊呢个游戏嘅时候，佢希望你听住一啲咩音乐，呢啲音乐其实都係代表咗佢希望营造嘅气氛。而里面揀嘅音乐都几新。例如听緊嘅呢一首歌。Swedish House Mafia 新的作品叫 See the Light。瑞典嘅呢一个叫做三人电子天团咧 ，Swedish House Mafia， 其实经历咗2022年嘅 Paradise Again 之后咧。他们就说这一首歌是一个新的 chapter， 是的，已经过了那张专辑了，也好像承接着之前跟 Fred Again 合作的 Turn on the Lights Again， 有这一首新的作品 featuring 了 Friday 的 See the Light。 张嘅 official soundtrack 里面咧，所拣选嘅音乐类型其实都几阔嘅。头先听咗一啲就会比较 house 一啲4/4嘅一啲作品。除此之外，亦都有唔少咧一啲 drum and bass 嘅作品，好似听紧嘅呢一首咁样啦，嚟自 Fred V 同埋 Hamster 嘅 Free Fall。其中一位嘅制作人 Fred V 咧，咁啊系嚟自英国一位 drum and bass producer 啦，而佢嘅音乐所启发佢亦都有好多类型，唔系净系电子音乐，亦都可能有电影嘅配乐等等。今日就同 Hamster 合作推出咗呢一首叫做 Free Fall。BPM 快翻啲，亦都系呢一个嘅 official soundtrack 当中速度感高嘅一 group 嘅作品之一。其实呢张 official 嘅 soundtrack 当中，亦都 feature 咗其他嘅歌曲，例如可能有 The Chemical Brothers 啊，或者 Hyperpop 嘅组合啊 ，100 Gigs 等等嘅歌嘅。就听个 Metric 嘅 Immortal， 下个礼拜再见。